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国的劳动新闻27号刊载了金明哲写的评论，违背民心的政治必将埋葬在民心的大海里。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。在南朝鲜全境有规模庞大的烛光燃烧起来，这是民心对朴槿惠集团前所未有的叛逆政治的激愤的爆发。青瓦台历届傀儡统治集团都实施了反人民苛政，但未曾有过像朴槿惠那样的罪大恶极的逆贼和天下头号恶魔。他在国内干出独裁、镇压和营私舞弊行为，致使南朝鲜处于全面危机，还把北方和南方关系变为敌对和对抗关系，来造成不能恢复的破产局面。在国外干出亲美亲日的崇外卖国行为，虚度光阴。烛光斗争在南朝鲜日趋强烈，给内外的意味和冲击是不同一般的。这说明民心就是正义和真理，如果违背它，就难免遭到灭亡。朴槿惠逆贼如果垂死挣扎，向民心进行挑战，就会遭到更大的愤怒和全民族反对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金明哲写的评论，违背民心的政治必将埋葬在民心的大海里。